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同时我们也在新浪一直播上进行同步直播，希望您可以同时的关注我们。今天呢，大家会发现了一个新的面孔，通常会在下午6点出现的静瑜今天跳针到了下午的4点哈。今天我们女神们都各自在这个多事的小暑节气生了病，所以今天静瑜特地从挑战新歌声代班来到女神百分百，但是今天还是由我们的时尚达人来坐镇的，让我们欢迎 IF 时尚的总编佳丽，欢迎佳丽。 Hello， 大家好，佳丽。 是，今天佳丽来呢，跟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好玩的话题哈。我今天没有敢穿，因为通常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说今天有特别重大的活动，或者说一定要赴一个特别特殊的约会的时候才会尝试。我属于那种脚皮特别嫩型，只要一穿高跟鞋，一定会死。 但是你身高应该也是够的， 对， 扎心了， 就是觉得说，其实平时不穿也没有关系，所以说啊，就可以躲避一下这个小麻烦。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身高的原因。我后来发现，真的在我穿高跟鞋的时候，跟我不穿的时候有特别明显的差距，就是我穿高跟鞋的时候，整个人会变得特别的挺拔， 对， 会不自觉的站直，然后整个女性的气息就会散发出来。可是平常穿平底鞋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就猫着腰，哎，是。 所以今天女神百分百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高跟鞋的穿法，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现在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积极互动和我们聊起来。一开始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新闻，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女神麻辣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啊，第一条就是 Lady Gaga 和她的经纪人 Christian Cuarno 好上了。两个人呢经常在很多的地方上演这种爱的小游戏，就是狗粮撒的一把一把的。大家现在如果正在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通常 Gaga 都是踩着各种的恨天高的高跟鞋出场。 对，她的最著名的就是驴蹄鞋。 对，驴蹄。 对， 而且有一段时间因为冰冰姐也特别喜欢穿，就搞不懂这种时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这个也饱受诟病，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懂。 是，待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驴蹄鞋，哎，它到底美在哪里。前两天呢，这两个人去爬山增进感情了，但是作为一个随时随地都要保持非常精致的 super star， 当然不能和普通人一样的去登山，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Gaga 是穿着什么鞋去登山的。就不是正常的运动装，她穿了高跟鞋，而且是露脐装配裹身裙去登山，就可以看一下他那天的这个装束。哦，这个 不 是 普通的。 那个我们实在不太方便把这个照片给大家直接抛出来，所以感谢我们的小编帮我们打了一个狗赛克， 巨大的狗赛克。 就是巨星嘛，约会散步也可以松懈，而且大家其实可以看到他的脚的，就是这个鞋子的话，真的是可以看到穿着细高跟去爬山， 后面会有他的那个图片。 哦，穿成这样，天哪，这真的是去爬山吗？这没有照顾普通人的这种感受。 是一个裸色的高跟鞋，好像是。 也不知道宇宙巨星穿高跟鞋会不会摔跤呢？ 就他应该是属于那种穿高跟鞋已经驾轻就熟型的那种人。 但是这一身确实感觉怎么看 走秀的是 不太像去爬山的这种装备哈。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鲜的资讯嘛，时尚界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小天王 Justin Bieber， 他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震惊到我的新闻，他去伦敦开演唱会，然后进了一个小酒吧，就要了一杯牛奶，然后没有，其实没有喝酒，然后喝完这杯牛奶的时候，就把牛奶杯放在这个原地了。结果这个餐厅的就是服务员，就把这个牛奶杯拿到网上去拍卖，结果真的卖出了高价。 但是也是 Bieber 喝牛奶，其实也是一个既然不喝酒了，不太像 Bieber。 是，所以牛奶杯也是卖出了一个高价。这个时段呢，他又在德国办了演唱会了，一下子唱嗨了，嗨了之后就直接把脚上的一双奶白色的椰子 Boost 350 V2 扔到了人群当中。但是扔完了之后，可以想象这两双鞋从此也是跟那个牛奶杯有了差不多的一种结果归宿吧。 而且椰子鞋可比牛奶杯要贵多了。 哎，是，所以大家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双鞋后来都怎么样了哈。右脚那只嘛，被挂在了这个拍卖网站上，炒到了差不多折合人民币，可以猜一猜。因为我大概不太了解，就是它这双应该是限量版的白色的椰子，应该会卖到多少钱？ 其实现在椰子鞋已经没有一个正规的价格了， 大家都是在抢，在炒， 是在炒。对，一般贵的限量版的能炒到1万人民币左右。 这么贵？ 对，椰子鞋真的是被炒上去的，很贵。 是这么贵的鞋子，可是因为这是 Bieber 穿过的，所以他卖完了之后，只是左脚的这一只哦，大家注意，只是一只哦，卖到折合人民币4万块左右，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可怕。而左脚的那只就更厉害了，现在在 Instagram 上有了自己的账号，成了小的网红。一只鞋它成了一个小的网红，真的很难以理解。而且它已经有了8000多粉丝，比我新浪微博还要多，真是 又扎心了。 这里要在这边推一波硬广嘛，预告一下我新浪微博，大家可以去找静鱼，就是我的名字，安静的静，娱乐的娱，加上微博。家里要不要顺势的推广一下自己的？ 我就不用了，我的新浪微博完全没有在运营，只有400个粉丝， 感觉自己蛮丢脸的，跟 Bieber 的一双鞋子在争粉丝量的高低。 对对对。 但其实这个粉丝哈，蛮好玩的，他把这个鞋子每天拍这个鞋子的日常晒到 Instagram 上，和大家去进行互动。反正这个鞋子就只有一只，既然不能看，那就秀给大家；不能穿，那就秀给大 家看。 嗯， 不过我们今天说到这些明星和鞋子的化学反应，那一定要提到的一个人就是 Rihanna 了。 嗯， 她跟 Puma 合作的这个就是 Fenty, 对 Fenty 的这一套鞋，真的从去年一直火到了今年。基本上我旁边认识的稍微时髦一点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是人手。 哎、我今天有穿 Fenty， 哎，对， 他们最早的一款。对，但他们家的 Fenty, 我跟你同款，然后我是绿色的， 绿色的。 嗯， 对他们好多就。干净一点的都会买白色和粉色， 是就我们两个，我们俩这是最早款的那种毛毛 的，所以其实你有的时候觉得哦，沾到灰就已经很难清洁了、 嗯。 但是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今年出了丝绸款的这个蝴蝶结， 原衣就买了一。 但你的原衣还好，原衣是绿色，我真的 有粉色的， 我有同事买了纯白。 哦，那个 真心 的 很佩服他。我跟他一起出去买咖啡的时候，我手都在抖，特别怕自己 怕洒在他的鞋上。对，但他们家其实Fenty跟Puma 的这个合作。比较火的都是几款平底鞋了、啊， 哎，是，而且这两年也成了一个非常爆款的球鞋，就除了我们经常会在夏天的时候会觉得、嗯、我觉得这双鞋简直就是晚上撸串必备，就一定穿着出来就感觉又很休闲，你随便在下面搭一个牛仔裤然后小背心，既显得很休闲又没有很心机的在打扮，可是出来又是好看的。 对，就是这个毛拖鞋还有那个蝴蝶结的鞋是最火的、嗯、还有一款就是他们的那个运动鞋的那一款、 嗯嗯、 现在售价应该也是在炒到1000多块钱。那我有同事有买今年最新出的一款丝绒的、嗯、但那个真的很难穿其实 啊，是我发现这个毛毛的还好一点，就是我把它穿时间长了之后我觉得很合脚、嗯、所以我到哪我都喜欢穿它，现在也被我穿的挺旧了，而且那个毛确实沾到灰之后真的很难洗是，不过聊到这个鞋子呢， Rihanna 最近她又有了新的动静，她和一个大牌的鞋子发布了合作系列 啊， Manolo Blahnik、 嗯 啊、就是我们常说的 MB 牌， 哎，是就是很多女孩子的婚鞋， 对， 她自己的梦幻款一定想要穿到这一双、 嗯、 而且都是镶嵌着施华洛世奇珠宝的性感高跟鞋，并且 Rihanna 非常的豁得出去，她自己出马来给这一套鞋子拍摄时尚大片。 嗯， 因为之前呢，她其实就和 MB 合作出款过一个叫以丹宁为面作为主面料，就是配上亮片的珠子和纹身图案的鞋子，也是颇受好评的、 嗯、 因为觉得以丹宁为主面料的这种高跟鞋通常会很少， 对，而且其实挺难穿的。 嗯， 你要配牛仔裤的话，就感觉 就牛仔 裤就变成一体了， 是 很奇怪。 但是配上这些亮片的珠子，还有纹身图案呢，也显得是有特殊的时尚感， 就很 Rihanna。 嗯，对 ，Rihanna 最近也跳出来说，她其实自己的一个怎么讲，人生的规划和目标，并不是想要简简单单做一个演唱界的 super star 就可以了。 嗯， 大概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格莱美已经拿够了，全美也拿够了，全英也拿够了，我最后的指向。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时尚界的 CFDI 是吗？ 除了时尚界，他还指向了奥斯卡。 哇，好吧。他现在有拍戏吗 ？Rihanna 有拍有拍，他最近有跟国际大导在合作。 是、哦， 但是就是这个戏份并不是很重，可是就是想多方尝试一下。 嗯，他可以 的，我觉得女明星做到这个份上也真的是厉害哦。 嗯、 是，今天和大家聊的都是一些关于高跟鞋好玩的一些明星的奇闻异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活力982正在新浪一直播的直播间呢。当中跟我们互动起来，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 嗯， 今天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女神百分百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高跟鞋的环节了，也是我非常非常今天想要跟佳丽讨教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女神衣橱。这里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进入今天的女神衣橱，要和大家聊聊的是高跟鞋到底怎么穿才好呢？ 嗯、 我想先问佳丽，你平常高跟鞋多吗？ 很多， 大概有多少双？ 这个没有数过哎，因为 就是多到数不过来。 因为我属于那种就是常必备的经典款、 嗯， 比如说黑色的、裸色的、红色的、 嗯、 绿色的这种鞋，基本款是一定要有的。 嗯、 然后每年会根据每年的流行。 上新的话就一定会去追， 对，就是这种、 嗯、因为我 以前的时候对于自己有多少鞋也是一个没有数的人。 嗯， 后来呢我家里有两个大的就是鞋柜，然后完全塞满了之后，我妈来看了之后，我妈就特别的，她就说你不能这样子继续下去，她就给我起了一个硬的规定，她说王俊宇，今后你如果再买一双鞋，你一定要从你的鞋柜里面扔一双鞋出去，保证你的总量是恒定的。 我每年在收拾，就是收拾东西的时候， 嗯， 就是换季的时候吧，我都会要扔一批鞋子出去。 嗯 嗯，但是有没有发现，反正我是那样，就是你买很多鞋，但你穿的永远只有那么几双。 哎，是，我会发现了，通常我会因为一双鞋子，就特别是高跟鞋，觉得它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想把它请到我的鞋柜里来。当它到碗里来了之后呢，试着一次，我是会需要跟我每一双高跟鞋培养感情的那种人， 嗯， 就一定要用一个夏天，一个初夏，用我自己的血和肉跟它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样才能舒舒服服的继续穿下去。 嗯， 后来发现就是那些怎么磨都建立不起感情的鞋，就会把它束之高阁，再也不会去拿它穿了。 对，然后我有很多的同事，就是他会很喜欢买高跟鞋，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穿高跟鞋。那，嗯，女生对高跟鞋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感情，对，就必须要买。嗯， 是，就是在橱窗面前看到了之后，就有一种这个鞋上写着我的名字，我不管它是不是 Rihanna 联名款，我此刻就觉得它是静瑜联名款，就想把它抱回来。但后来真的发现它跟这个鞋跟的高度是有关系的，直接决定了这个鞋子好不好穿。 嗯， 所以就是我想问一下嘉玲，通常家里的高跟鞋是以多高的跟为主的？ 其实都是九厘米以上。 九厘米， 我一般都会，我喜欢很高，就是我喜欢细高跟的鞋。 对，但是我真的发现了，就是刚刚开始就大学刚毕业，想要自己尝试，觉得我是一个职场女性了，我要去给自己买很多的职场装备，还有很多的高跟的这种鞋子的时候， 嗯， 会觉得，啊，是不是会不好穿？我要不要先从很低跟买起，或者说从一些粗跟买起，或者坡跟买起？ 嗯， 后来发现，真的坡跟还有粗跟穿起来完全没有高跟鞋 的 感觉。 对， 如果你真的就是说觉得自己的身高差一点，需要用这个鞋跟来补自己身高的话，可以选择。但如果单纯是为了美的话，建议大家还一定要是细高跟。 嗯 嗯， 对，细高跟的话，而且百搭呀，有很，嗯，就是显腿长又百搭。 嗯， 对，粗跟的话和坡跟的话，有很多衣服不能搭配。 是，我们也在平台上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好不好？大家现在可以，如果正在通过 FM 九八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不妨拿出手机，哎，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跟嘉丽哎聊得热火朝天。今天对于高跟鞋，今天我再想想要不要拿一双来摆在这儿，但是鉴于都是我穿过的，摆着不太好。 啊，我们上次在聊拖鞋的时候， 真的就有拿来吗？ 不是拿来，是直接把脚撩起来让大家看， 这样不太好。我待会儿试试看我的鞋能不能脱。今天是，其实高跟鞋有很多种啊。今天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新浪一直播活力九八二的这个平台上，也跟我们互动一下，看看你的高跟鞋差不多都是多高的呢？因为嘉丽刚刚说她的鞋子差不多都是九厘米以上的。我因为工作原因，因为经常需要做一些主持的工作，所以也必须要求有一些九厘米、十厘米以上的。但这些鞋只有主持的时候穿，而且就真的是穿完之后，感觉你每一步都扎在针尖上一样。然后我都会备两双鞋，就是彩排的时候或者不用上台的时候，一定会穿平底，然后等到上台的时候再换成高跟鞋。 对，我记得之前刘嘉玲参加过一次采访，因为她是只有高跟鞋，她那个时候说她只有高跟鞋，嗯，但是她说高跟鞋真的是不是适合走路的鞋子， 是，嗯，真的是这样。 我也是只有上班的时候才能穿高跟鞋，因为一直坐着就不用站。 我就不要告诉领导，我都是穿拖鞋上班的，因为我们只能拍上半身，拍不到脚。哎，但是掰到我们这个可视化的全平台的直播间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表演区，这样从头到脚都拍得到。到了，我要考虑，哎，给我直播间里面就放上这么一双高跟鞋。但其实平常我也会买一些日常穿的高跟鞋，因为有一些小洋装啊，小半裙呐，啊，一定是要搭配高跟鞋穿才好看的。 嗯， 所以我通常都会选择三厘米或者五厘米，就是这是极限了。就是七厘米的都会比较少，七厘米反而我会觉得它很鸡肋，就是高又不够高挑，但是也不够足够的好穿。可是最近美国的足科医生做了一个研究，告诉大家高跟鞋到底多高才算健康。结果是只要是超过了3英寸，差不多是7.6厘米，就会损害健康了。所以说嘉丽，你的那些9厘米以上的真的长期穿的话，会影响到， 其实不只是健康，我就能明显感，因为我的小腿很粗，就是越来 来越粗。后来我又去， 这跟高跟鞋有关系啊？ 对，然后我健身嘛，然后我请了那个健身教练，健身教练就说，我就跟健身教练说，为什么我的小腿那么的发达？因为我是一个以前都不运动的人。后来他又说，因为你高跟鞋穿的太多，你的整个的肌肉是一个紧绷的状态， 是， 然后没有一个拉伸，肌肉就成了一个块状，就小腿就变得很粗。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生物力学完全改变了，不像我们平常就是脚完全的踩在地上的这种感觉，人的重心不稳，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前脚掌，所以会加重这个膝盖和后背的压力。就提一个很简单的，让大家都很了解的时尚女魔头，就穿 Prada 的女王，她的原型就是现在美国 Anna Wintour， 她的那个脚，你会发现她无论什么时候出现，穿什么样的衣服，她的脚上都有一双特别定制的高跟鞋。就是那个高跟鞋不是很高，而且她的那个款式非常的老，长期不换，就是因为 跟她的发型一样， 对，戴一个墨镜，然后剪一个齐刘海，就是因为她年轻的时候也是都是90厘米以上的高跟鞋，长期这样穿就不会脱下来的。我发现真的时尚界人士要想美丽，一定要对自己足够狠。 像贝嫂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在时尚圈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既然贝嫂穿平底鞋了，有一段时间，对，后来就是知道就采访她嘛，她又说是因为医生强制让她穿平底鞋， 是 她的脚步已经完全的变形。 是，就是像安娜温托尔，她也是因为就是医生强制告诉她说，如果你再这样下的话，你可能就会有就是瘫痪的风险，直接就走不了路，这个真的是蛮严重的。 但是对女生来说没有用的， 只有美最重要。 对，像贝嫂她就刚稍微好一点，然后前段时间又开始穿高跟鞋， 因为她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定就是当时小七嘛，刚生出来，哎呀圆滚滚好可爱，她就把小七夹在这个 很辣妈， 对，然后穿着特别高的高跟鞋出街的时候，哎呀真的好美，那就是每一个女孩子觉得自己将来以后当妈妈了之后也要活成的这个样子。 对， 所以衣橱里面不能只有平底鞋，不能带孩子遛狗鞋，一定要有这样一双带着宝宝出街的辣妈鞋。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哎，那可是医生建议说不要超过7.6厘米，那我是不是买防水台的它高差就没有那么大？ 其实一样的，防水台也并没有说让你的脚不能好受很多。 所以大家现在其实是可以在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上看到这样的一张照片，因为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在欧美的大秀场上，各大秀场都非常喜欢驴蹄，就是这种带高防水台。 对，就那个时候 McQueen 的那种驴蹄靴是很火的，但模特真的是很遭罪。 但是一不留神没踩稳就会出现刚刚的这种情况，摔一个大马趴谁都不愿意看到。 对， 而且就万一就是说只是摔一下没有关系，万一就是因为模特他们都很瘦，而且腿很长，骨骼很脆，就一下子万一有一点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 我之前记得有一个秀场有一个模特就很惨，他是站起来又摔倒，站起来 又 摔 倒， 就 完全站不住，是吗？ 对，很可怜。然后我们看那个LV 的有一场秀，记得是2013年的一场秀，然后所有的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细节的图嘛，把他脚上的一个鞋子做细节图，看当季的那个鞋的一个走向，但是我们所有人看到的全都是模特脚上那些伤 啊，真的是， 全都是，然后各种的创口贴，各种的青一块紫一块。 因为通常我们在看秀的时候啊，大家会着重于衣服，但有的一些摄影师会把细节就慢慢从他的旁边拿的包包，然后挪到他的脚上，你会发现给他们穿的鞋怎么都那么的古怪。对，然后还有一季我忘了是哪个设计师了，他完全就没有给那个高跟鞋后面有跟，他那一季完全照着他说，他这一季招的模特必须都要有舞蹈功底，最好是芭蕾舞功底，因为直接就需要完全垫着脚那么走，他觉得这样是美的。 好可怕。但其实最开始高跟鞋是给男人穿的，你知道吗？ 快讲讲，这段太愿意听了。 最开始高跟鞋是法国的一个国王，应该是路易14还是谁？因为他个子太矮了，所以说他给他专门定制了一。 我好像有听过说，好像也是就是欧洲某个国家的国王，因为太爱他的某一个妻子，所以给他做了高跟鞋，觉得说哎这样穿上会比较美。原来是给自己做的呀！ 我看那个是给自己做的，因为有一幅画，然后画里面就他穿了一个定制的木头的一个那个高跟鞋， 类似于像木屐一样，但是就是。它是翘起来的，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觉得那样子会比较的挺拔 啊。哎，那现在个子稍没有那么满意的男同胞们可以尝试一下， 现在也有， 现在都用增高鞋垫了，就 也有那种外面 厚底的那一种的。 哦，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种带一个防水台的鞋子并不 OK， 并不是说绝对的这个高差就可以影响到你的这个健康就没有关系，反而厚底的高跟鞋的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对于脚的伤害跟普通鞋是一样的。我真的发现就是我有段时间穿坡跟的鞋反而更容易崴脚，就只要地面稍有不平我可能一下我就站不稳， 而且那个崴脚崴得很痛。 对 就整个的就翻下去。我每次 走那个坡跟鞋如果有小石子地的话我也会很注意。 是这个真的很可怕，可能跟我个人有关系。我长得比较有点倒三角，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通过视频直播在看的话看到我上半身是一个正常的就是长的，我是净身高，如果脱了鞋子的话是168，但是我的鞋子的码数，就我现在把脚使劲往前伸，不要家里看到，你可以猜，就是按照正常的话，我应该是穿多大码？ 应该跟我差不多37、38吧。 我脚只有34.5。 哦，天 哪，买不到鞋子，是只有34.5，但是导致的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身高配上的这样一个脚的大小，大家高中的时候都学过嘛，就是受力面积小压强大，所以导致其实我就不像普通人一样可以站那么长时间，我站一会儿我就会累，因为就是脚，再加上如果你再穿一双高跟鞋的话，前脚掌的那个压力就会迫使着你更加的难受。 那你买鞋也很难买吧？ 难买，买不到。就特别是像你们通常订一些款的话，或者说哎，这个鞋在国内没有，如果让朋友从国外捎的话，他们没得帮我捎，因为欧洲没有这么小脚。 对，欧洲欧码更加大。 嗯，这个时候就只能选择穿一些什么鞋底比较鞋底稍微正常一点。那后来我发现穿过一段时间的就是矮跟的一点高跟鞋的时候，我不太适应穿这种特别平的底子。 嗯， 因为有一段时间会有一种鞋子特别的流行，就是你可以把它卷成一个小卷卷， 嗯， 然后塞到你自己的包里， 鞋的那种。 哎，对对对，然后那种鞋呢就是鞋底超薄，所以它其实可以卷成一团放在鞋底里面，其实就是为上班女性打造的。就是开车的时候用不能穿高跟鞋，也不能穿拖鞋，特别是高跟鞋你穿太久你累的话，你需要一双平底鞋去换。 对，但是它那个鞋其实不太适合就是你要走路走很久的那种。 嗯， 因为它的底是很薄的。 嗯， 然后在国内咱们的那个路其实比较的粗，就不是那个像国外那种， 除非你逛商场。 对对对，所以穿那个的话其实挺不舒服的。 是因为这种鞋底比较薄的平底鞋也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脚的，尤其是对那些天生平足的人，如果穿个2-3厘米就是鞋跟并不是那么高的鞋反而会更加舒服一点。 嗯， 因为我穿惯了就是带一点2-3厘米这种跟的鞋的话，如果穿这种平底的鞋我会觉得我自己朝后仰，就觉得自己要往后倒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走路会更加的不稳。 嗯， 所以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健康的高跟鞋的鞋跟的高度应该是到1到3英寸之间，差不多也就是2.5厘米到7.6厘米，所以这个高度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嗯，其实高跟鞋让人觉得不舒服，一个是因为它有一定的高度，所以说前脚掌着力、 嗯、 还有一个是因为前面一般的高跟鞋会很挤。 对， 对吧， 挤脚。哎呀，这就是我待会儿要请教你的问题了。 嗯， 永远前面都磨出各种泡来。 对，有很多很多之前有一个手术，我看到一个手术是让你的脚更舒服的一个手术。 嗯， 就是为了穿高跟鞋把两边的骨头磨掉。然后我觉得女生真的是很可怕。 嗯，不行， 就为了穿高跟鞋然后 为了美什么都做得出来。 对对，去做磨骨。 这个真的太可怕了。但是据说是有小窍门可以防止磨脚的哈。 嗯， 我们待会儿在半点之后呢会跟大家来揭晓一下，哎，具体穿高跟鞋怎样才能舒舒服服的不磨脚呢。待会儿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时刻。FM982女神百分百待会儿会在16:30准时回来和大家一起聊聊高跟鞋究竟该怎么穿。 对我微笑着的你， 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放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久没有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正义开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打造的全新的一档聚焦女性时尚和话题的这样一档节目。今天是静瑜来代班，同时也邀请到了 IF 时尚的总编佳丽，让我们再次欢迎佳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丽。 是，今天静瑜和佳丽聊，一起跟大家聊一聊高跟鞋怎么穿哈。上一时段我们来分享了一些明星的资讯，以及吐槽了一些特别难穿的高跟鞋，还有告诉大家高跟鞋究竟在多高才是一个对我们人体比较健康的这个高度呢？再次要跟大家重复一下了，在 2.5 到 7.6 厘米之间是不会损害到我们的健康的。希望大家可以拿个小本本记录一下，今后九厘米的这种鞋除了特殊场合竟然还是比较尝试了。 但是我觉得女生也不会听的，没有在意这件事情的。 我其实自己说出来自己心里也不信了。就觉得为了美什么都豁得出去。 对， 是上一时段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了现在大家人手一双都有穿的这个 Rihanna 和 Puma 星合作的这个 Fenty 系列的这种鞋子，而且呢也预告了 Rihanna 的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她要和 MB 合作一款完全新的这个高跟鞋，要做以施华洛世奇做面料做出一款新的水晶鞋，可以预想到今后有很多人他又有婚鞋的这个新的选择了。那詹妮弗洛佩兹呢，去年在 MV 当中还特意的穿了这双合作款，相信 Rihanna 发布的这种新的合作款也肯定会备受欢迎。 欢迎的。我们就来看看这支 MV 当中Jennifer Lopez 穿的这一双合作款，大家可以聚焦到她这个高跟鞋上。真的好喜欢他们这种帅气的舞风啊，因为我记得去年 Beyonce 在这个超级碗的中场秀的表演的时候也是跳了这样的一段特别带劲儿的舞、嗯、他们都是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可以这么跳舞是 Jolin、哦、他真的长期就是高跟鞋不离脚的， 他必须要高跟鞋个子太小了 是，但是通常大家会觉得说哎，穿上这么高的高跟鞋我穿十厘米我就会高十厘米，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那大概会削减多少？ 大概会减到2到3厘米， 也就是说我想要达到比周围的人高出个5厘米、嗯、我就得挑一双 7到8厘米 的这样的一双高跟鞋啊。它有衰减啊、 嗯、 哦，因为通常跟男性朋友出去的话他们就是说你今天干嘛穿高跟鞋啊，你一下子比我高了这么多，然后我就说哎，拜托我这个才5厘米好不好，5厘米我这么一高5厘米但其实我这个再衰减个2到3厘米，其实实际增高作用也就只有个2到3厘米，还是你自己不够高怨我 对， 是，这也是一个冷知识哈，告诉大家实际增高的高度要比这个鞋跟的高度少个2厘米左右。 嗯， 但穿上高跟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怎样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因为去年我有真的挑战一下、觉得说有一场活动他们是邀请了一些模特去的、嗯、我就觉得我这个身高在普通人当中还算 OK， 可是扔到模特当中就觉得自己很像哈比人、嗯、但是又小心机在作祟，觉得不想被比下去，然后于是我就去斥巨资买了一双12厘米的高跟鞋。 嗯， 但是后来发现我没有穿，因为我穿上之后压根不能走路， 对， 就是脚是笔直的，真的笔直的，完全不带挺的。 但是你可以是站着，可以在台上不动啊。 对，就只能站着不动。但是那个活动是需要我走上台、啊，我再走下来的，我不能就 连走上台都不行了，是吗？ 跟导播说好给我黑场，然后我挪到中间亮场 ，OK， 我要下去了，黑场，挪下去。真的，那个是要靠挪步的，所以就是想问一下佳丽，就是怎样？就是挑鞋的时候，因为我试的时候你在镜子前你觉得 OK 啊，这样站起来显得腿好修长。因为为什么觉得高跟鞋好看，就是一定不要有前面有系带或者怎么样，就是这种裸的， 嗯， 然后可以显得好像你的脚背融入到了你的小腿上，小腿有这个增长的效果、 嗯、 显得腿更长了， 嗯， 这样看是 OK 的。但是一到实际走的时候发现不行，这个鞋是我驾驭不了的， 嗯， 所以怎么去选择，就是说这双高跟鞋我是不是真正能够驾驭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当然是你穿着走两步了、 哎、但是在镜子面前走跟在台上走不一样，在镜子面前我也能挪，但是你要在台上挪动这个10米我就挪不了了。 对，其实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有些其实每一个人他能驾驭的高跟鞋的一个高度是不一样的， 嗯， 你就踮着脚然后看你最高能踮多高，就说明、 哦、脚啊， 对，就站着然后直立踮脚看你最高能踮多高，就说明你能穿多高的高跟鞋。 哦，就是我站直然后我也不穿鞋， 对， 我定点踮然后看大概能够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对， 哦，明白了。 嗯 嗯，就这种方法的话可以实际测试一下，以避免你买到并不适合自己的一个鞋子。 对，这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刚才靳宇有说、 嗯、 绑带的鞋子会把你整个的脚分 对，叫想要 分一下， 结一下。 对、 嗯，但是的话，其实确实是绑带的鞋子要 让更稳， 对，更稳更好穿。 是，就是但凡有户外活动，就是即使那个时候美不美不管，这个时候只要不用摔大马趴，这、就是我对我一直是一个安全第一、美丽第二的人。 对，像今年你有很多那种绑带鞋，不一定是一根带的，它是会系很多的那种一层一层的带子系上去的那种鞋子， 而且罗马鞋也真的很好看。 对，就那个鞋子其实还挺好穿的。 嗯，而且这个绑带的鞋也并不是说一棒子打死所有的绑带的鞋子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例。 对， 就包括它这个带子的粗细、材质，以及它整个跟鞋子配起来。 嗯，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挑好了，反而它也会有特别修长的这种效果。 对，这个的话，反正还是要建议大家自己去试。 嗯嗯，到了这儿，接下来呢就要问我个人，也是我相信很多正在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朋友最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就是刚刚一开始我提到，每到夏天我要重新跟我所有的高跟鞋用血和肉培养一遍感情。 嗯， 但怎样有不花钱的办法可以让鞋子迅速的变合脚？ 迅速的变合脚，其实是有这样的方法啦。但是我小时候穿高跟鞋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一个方法，就是你一定要忍。 忍好， 对， 人是心头一把刀。 对，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就是你穿高跟鞋穿久了以后，你能感觉到你的整个的脚垫会变厚。 哎，是， 对，你的脚垫变厚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多磨脚，穿其他的高跟鞋 也就是 OK。 直白一点说，就是当你磨出老茧来了之后，你就感受不到了。 对，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方式，因为我妈是一个狂热的一个高跟鞋爱好者。 嗯、 当然了，如果是说大家买了这个鞋子好像不那么合脚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小 tips 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让这个新鞋子变得合脚。 嗯，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是套两双袜子，就是、 哦、套两双， 就是普通的袜子的话套两双。你如果厚一点的冬天穿的袜子，你套一双也是 OK 的。 嗯， 套袜子套了以后，然后拿吹风机开热风，然后吹一下， 就是穿两双袜子，然后把自己脚塞到鞋子里面，然后用吹风机吹，对吗？ 对，然后 贴心的小编给大家准备了图片，这样。 对， 可是他 这个 好丑， 对，他这样子的话会让他那个皮质会变得稍微软一些。 嗯，我会发现就是我也有误区，就通常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哦，这个鞋子磨脚，那一定是它质量不好，或者说我买的不够大牌。 嗯， 或者说大牌的鞋子就一定会不磨脚，并不是这样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有一双不磨脚的鞋子的时候，就狠心真的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去买了我梦寐以求的一双鞋子回来，然后发现真的它特别不给面的给了我两个血泡作为回馈。 对，因为反正是在我看来应该是没有不磨脚的高跟鞋。 是， 因为像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红底鞋 Christian Louboutin、他那个老先生他就说过，就是说好看的高跟鞋不可能不磨脚。 对，而且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有看到，就是别人写说 Jimmy Choo 的这个设计，因为它是有专门的那个等比例做的、它号称是世界上最舒服的高跟鞋。 对，我们一般看鞋好不好就是看它的鞋楦、鞋楦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弯曲度。 嗯， 对，它的弯曲度好的话没有那么的累，但是不是说就是弯曲度好 完全不磨，不可能。 对，完全不累是不可 能。而且我发现就是磨的地方很奇怪，就有一双鞋子我第一年穿的时候它磨的是我的脚后跟。 嗯， 然后以至于把我脚后跟整个磨破了之后，然后那个夏天就比较热嘛，所以就我其实晾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穿凉鞋，没有办法再穿任何带扣跟的鞋子。然后过了一年之后，我觉得，哎，亲爱的，我已经跟你培养出一年的感情了，今年再穿你肯定没有问题了吧？结果发现还是磨脚，但今年他不磨我的脚后跟了，他开始磨我前面的这两个指头。 嗯， 对，就磨就是脚趾的这个部分，依然是磨血泡，磨的血肉模糊。就他是看心情的吗？我想说这个鞋子，我一年挑你一个地方。 其实也是要建议大家，就是你鞋子不穿的时候，你不要就随便往那一扔。 嗯， 它有一些东西有鞋撑 啊，对， 就是 带鞋撑， 对，鞋撑一定要把它 塞进去， 对，要把它那个撑好，然后把它再摆放在那边，然后不要放在阳光暴晒呀、或者是特别阴冷的一些地方，它会变形。 哎，我后来发现了，就是以前的时候我是买一双新鞋一定会把鞋盒丢掉的人， 嗯， 但后来我发现鞋盒非常的重要， 对， 它会保证你的鞋子不会被其他的东西挤压到。 嗯。 但因为女孩鞋比较多，所以这个其实垒鞋盒这个就占据了家里很大的空间。 嗯， 所以就是你还是要挑自己非常怎么讲，你最亲爱的那几双，好好的把它们保护起来，然后把鞋撑整个撑好，就像家里刚刚说的，然后放在鞋盒里。甚至有的一些鞋子，它会直接在外面给你带那个保护的防尘罩，其实也都要罩好。这样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的爱鞋，多增加一些你 穿它的次数的。 嗯，这边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小 tips， 就是你买鞋的话宁愿买紧一点点，也就特别是高跟鞋，也不要买大一点点的高跟鞋。 可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大一点点会好穿一点， 大一点的高跟鞋只要有点松它不跟脚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补救的。 那我可以在前面加半掌垫呢？ 半掌垫你加会好用吗？因为我加半掌垫从来不好用， 我就半掌垫就只有那种上舞台穿的鞋反正也就是挪个几步 对，因为 日常生活中好像因为半掌垫踩起来很滑、而且在一个夏天大家不会就是说穿着丝袜去穿高跟鞋、只要但凡脚一出汗那个半掌垫就会整个就飘起来。 对、就是不带脚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你稍微紧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小 tips， 比如说告诉大家你可以新买来的鞋子如果觉得紧如果觉得紧的话就是拿一个塑料袋里面灌上水， 灌满水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冻一天它的整个就会撑大 啊。就像现在大家如果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是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图片，其实就很好，你找一个塑料袋但记得一定是要密封的，以防它万一就整个这个水渗出来的话把鞋子泡坏，然后把这个水完全塞进鞋子里面给它冻住，因为这个水结冰了之后它就会发力就会往外撑所以其实是可以帮你撑大的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刚刚我讲到我的鞋码是3.4所以导致其实我穿3.4和穿3.5都 OK， 很少有鞋子它直接会出一个3.4。 国外的很多鞋子有半码， 对，但这个就是你必须得单独去挑一些怎么讲，就特别正规的一些厂商或者说比较大牌的一些鞋，它才有3.4。所以我平常就是要么3.4，要么3.5。后来我就会发现，就3.5就有你说这个不跟脚的问题，3.4就有紧的问题，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应该都跟我一样，就是左右脚并不是一边大的。就是左脚我觉得刚刚好，右脚就紧。 哎，你知道现在有出一个就是一个机器好像 Nike 它有用，虽然是它是运动鞋就你到那边去然后去把脚放上去，它会真实的测量你的脚到底有多大因为其实有些人觉得哎我穿3.7的 OK， 但有时候我买其他鞋哎3.7又不 OK， 它那个是告诉你的真实尺码到底是多少然后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卖就高跟鞋的这样的厂商，它也会就是做你刚才说的那种定制服务就两只脚可能不一样大然后他会给你定两只不一样大的这样子的一个鞋对，但是很多牌子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要特别足够的了解一个品牌，知道他们家的鞋是偏大还是偏小，你才能更好去选择。 是，所以通常进去之后先问你们家码正不正然后所有的这个柜姐都会告诉你我们家码是最正的你换了另外一家发现哎，你们家码正不正，那两个鞋拿起来明显就是 完全不一样。 是，就是他们就是自己脑海当中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总觉得自家的就是最正的一定还是要拿自己的脚去试一试但是通常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的，包括刚刚家里有提到的 CL 的这种鞋子还有包括像 Valentino 出的很多的鞋子，今年就前几年的款包括现在流行款对一定都是尖头的，特别尖但是很漂亮，真的上脚很漂亮，感觉你的脚整个有一个修长的往前拉伸的感觉但是这样的鞋子会真的很挤前面的脚趾有的时候觉得穿一天的时候我感觉我拿手比脚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感觉自己的手从鞋子里面拿出来了之后这两个小脚趾就是这样的 叠起来了 就真的磨得很难受就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磨我前面两个 其实防止磨之前有在日本我看到有那种喷的那种东西 有 对， 就有喷雾的那种，还有那个特别我也买了，就是什么高跟鞋救命小软膏，然后你可以在那个鞋子边上涂一层但这个长时间的话因为夏天出汗所以很快也就不管用了。 对反正也教大家一个掩耳盗铃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话真的是掩耳盗铃，其实它没有完全减轻你的痛处，它是让你的痛处没有那么的敏感就是把你的两个小指头脚的两个小指头用 两个小指就比如说是哪两 中间的两根 这两根 用手比不太会 哪两根 应该是这两根 这两根哈这两根 好奇怪 也是很为节目 hold 得出去 对，然后拿那个小胶布吧然后把它给粘起来，然后让你的痛感没有那么的明显 现在在我们982魔力工厂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剑侠客这位朋友他来说这是个女性节目吗？当然呢，我们节目名字就叫做女神百分百跟大家聊一些女性的话题，但是男同学也要仔细竖起耳朵听了，因为你知道把女朋友哄 哄开心了之后，自己的日子会好过很多啊。 对的，而且有些时候男生就真的不理解，就说哎，女生穿高跟鞋有那么累吗？你穿试试啊。 对，特别是两个人逛街的时候，他就会说哎，走快点走快点，来不及了。他说啊，亲爱的，我真的是走不动。你真的不理解，就是女孩穿高跟鞋。所以特别有的时候在一些婚礼上，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去接新娘的时候，通常都会给新郎出这样的题，就是让新郎自己踩上高跟鞋，然后走两步，你自己感受一下，你就懂得疼爱自己的妻子。所以当有一天你亲爱的他又跟你说哎呀我的脚好痛怎么办，穿高跟鞋很难受，你就可以告诉他哎，亲爱的，我从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飞版当中听到了一个小 tips， 你可以把你这两根脚趾用小胶带缠一下，它就可以让你的痛感没有那么的明显。穿鞋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像刚刚静云提到过的哈，买一些就是这种凝胶或者遮底或者有那种喷雾啊什么之类的，减少一些就是脚和这个鞋子之间的这种摩擦，其实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对，刚刚跟大家示范一下，现在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有图片吗？干嘛要我拿手来示范？我真的觉得自己好蠢。是，就是这样的，这两个脚趾然后把它缠在一起的话，其实是可以从痛感上减弱一些的。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穿高跟鞋怎样穿。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很多的小 tips， 如何穿起来才能让你没有那么痛，或者说多高的鞋子才更加的适合。话说回来啊，就是也不用太勉强，真的平常如果说不是一些特别必须的场合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少穿高跟鞋，特别是一些刚毕业并不会穿高跟鞋的姑娘们，不要一上来就7厘米、8厘米、10厘米这样跟自己过不去。 对，而且在挑选鞋的时候，我也教大家要看几个点，就是高跟鞋的几个点，看这双鞋到底适不适合脚。在美国有个品牌，他们家的鞋就是以舒适著称的。对，然后之前应该上一部的《侏罗纪公园》的时候，那个女主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穿一双高跟鞋追霸王龙。 这种也就只是拍个电影嘛。 对，但她脚上那双鞋就是这个品牌的。对，他们家的鞋呢，因为我也经常会买，他们家鞋有几个特点，我后来总结出来，为什么好穿，是因为它的脚垫，前脚垫的部分会加厚软垫，加一个软垫。它就会让你踩着的时候没有那么的累 啊，就不会感觉那么硬，前脚掌的话受力会稍微舒服一点。 对，然后在后脚跟的部分的话，它有一些品牌就会直接拉一个那个松紧带，然后让你能更跟脚。有一些品牌，对， 是迪奥今年新出的那一款，就是 那个不是，就是它是在鞋子的里面加一个小的，对，加一个小的松紧带，让你更跟脚。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那种没有后脚跟的小姑娘， 哎，这个真的是，哎，这个设计好巧妙，就是你从外面看是看不出来的，它正常是有一个鞋后跟在这边包起来的，但里面其实有设置一个小的松紧带，所以你走起来也不会往下掉。 对，然后还有 好聪明啊。 对，然后他们家的鞋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两边，就是脚鞋的旁边的两边会比较做的会比较的软皮，就不会那么的硬，然后大家穿上的时候也会比较的舒服。 这个我很需要，就我通常最磨的就一定是后跟的这个。我今天完全就在拿自己的手在比划脚，我该带一个脚磨过来。是，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其实刚刚毕业的好多的女大学生呢，刚刚初入职场，会觉得说自己需要一双高跟鞋来武装自己，但其实并还没有习惯说高跟鞋这样的一种穿着方式。其实大家是可以在家里做一些小的练习来缓解这个高跟鞋磨脚的症状的，比如说可以找一些杂志，差不多垫到我们图片上给大家示意的这么高，然后光脚站在这个就算是一个自己铺的小台阶的边缘吧，慢慢踮脚，就是踮起来着地，踮起来着地，就是脚跟要低于这个边缘，每次大家可以尝试做4组，每组15下，然后就可以用一些时尚杂志简单的在家里练习，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刚刚我觉得佳丽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 tips， 最重要的一个 tips 就是忍。为了美嘛。 对，而且真的是磨出茧子了以后真的是不怕疼。 是，但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想跟佳丽再聊一聊这个高跟鞋的搭配。因为通常我自己是把高跟鞋穿的其实有点窄了，就是只有就是因为工作性质主持活动的时候，或者说穿一些小洋装或者开口的那种裙子，然后就一定会穿裙装的时候才会穿。但最近会发现一些明星街拍，特别是他们在机场的照片，我会发现哎，其实好像就是什么小脚的牛仔裤，然后套一个细高跟的鞋子也特别的利索， 的感觉。 不只是小脚牛仔裤，我觉得什么牛仔裤其实都可以配高跟鞋啊。 但阔腿的这样穿好看吗？ 阔腿的也可以，阔腿的话也告诉大家，这个是平底鞋的，对，是告诉大家其实穿平底鞋也是可以的。对，就是阔腿牛仔裤，大家注意一下，下面要有一个收紧的那一种。 嗯， 就如果是整个的是一个 A 字型的牛仔裤的话，那就一定是要够短，就是比如说9分8分的牛仔裤，你配一个尖头鞋这样子穿也很好看。 就是说一定要把脚踝的那个部分稍微 露 得多一点。 对对对， 哦，我发现了，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会穿直接就是长腿的牛仔裤，然后穿起来之后反而感觉穿了高跟鞋之后还没有穿运动鞋感觉这个腿部的线条被拉长。 嗯， 我后来会发现了，就是这个脚脖子，就是脚踝的那个部分， 对，一定要露出来， 露不露出来很重要。 对， 特别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有很多在我脑海当中就是不要命的女性，她一定会把脚脖子露出来。 我就是不要命， 真的不冷吗？你们 对，但是真的是可以忍啊。我 忍 就对，到冬天的时候，有时候连袜子都不穿，直接就是一双高跟鞋、一条牛仔裤、一个大衣就过冬了。 佩服。所以啊，真的需要美的话呢，除了必备一些知识，还需要有一些自己坚韧的一些毅力在。对，除了在我们女神百分百当中经常会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一些健身的课题啊，或者说化妆的一些技巧啊，其实更多的是找到适合自己、搭配自己的一种方法。 嗯， 因为所有的这种建议呢，都不是一概而论的。每个人的身材或者说每个人的喜好气质也都不一样，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搭配的方式，变得越来的越美。 嗯， 是今天非常感谢佳丽来到我们女生百分百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高跟鞋的知识，也希望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些 tips 可以对你的生活有些帮助。 嗯， 到了夏天了，挑选一双特别美的高跟鞋，美美的去出街，感受一下别人艳羡的目光吧。那今天的女生百分百到这里就直播结束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魔方秀的982活力榜。我是静瑜。 我是佳丽。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irds.